阿弥陀佛。今天是12月嘛，12月今天一堂课，那么还有另外一堂课，然后呢，再下一堂课就是1月1号。那连续4天假期，刚好是在第4天的晚上，我想大家要来学习的话，可能状况也很差，所以我们就放假。我算了一下，现在在讲的课是比较容易，大概到12月、1月上完以后，就要进入那个离严法性那一段，那就比较困难一点。那离严法性上完了，就要到进藏门。进藏门一开始讲8种分别，也是有一点深度。然后8分别讲完了以后，就要讲到四旬四次如实智，那也是那个是一个重点。那边上完了以后，就简单就讲到又讲到很多胜利，那胜利讲完了，正式一品就上完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2个月还是比较简单的，以后就下一次要简单完以后就。正式一品就结束了。请大家先翻到上次的讲义12哈。讲义12的第3页。从上面数下来第9行。这一行呢是叫如是菩萨难精进力，当知即是缘有情悲，给予般若能摄之音。这一句话把它划掉，就是做讲义的时候没有把它 delete 掉。那么今天的话呢，是在课本的第14页，课本第14页，从下面往上数呢，是倒数第1、2、3、4第4行，上一次讲到这个一修善巧它分成3科，那么上次讲到第1科令无劳倦。那么讲解令无劳倦的时候呢，就一直的这个讲义呢，把这个一切苦跟一切难呢，都讲解了。上次把这个一切难呢讲解完毕，所以今天呢，就是从这个菩萨于此一切劬劳、一切苦难，由依此舍心正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名不退转。这个是解说论文里头“而不退转”这一句话，就是菩萨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呢，那么由身口意三业呢，造成了一切的劬劳那么在自利利他的时候呢，所受的一切苦难呢，这菩萨都能忍受。那为什么能忍受呢？就是因为菩萨的心跟这个最胜舍是相应的。那么因为菩萨心跟最胜舍相应呢，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些劬劳跟苦难呢而懈怠放逸也不会呢不精进他能忍受，那么这个就是不退转的意思。那么心正忍受，为什么叫心正忍受呢？因为这个最胜舍呢是正法，所以心跟这个正法的最胜舍相应呢，所以是心正忍受。我们有时候能够忍受很多事情，但是不是依照佛法的教导来忍受那个是邪忍受。这一种呢，是依照佛法的教导得到最胜舍，才能忍受，所以叫正忍受。又由此舍，身心极静，于宪法中成就乐住，能灭一切畏去菩提精进加行所生身心种种劳倦。 市民素即令无劳倦。那么前面解释最胜舍的时候就说过了，菩萨是在第四禅证入了这个法无我的，这是他弃舍了增益损减二执呢，得到了极尽乐。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又由此舍身心极尽的意思。那么于宪法中成就乐住，那么菩萨证入法无我的时候呢，所依止的禅定是色界的第四禁律。那么这色界的禅定呢，就是宪法乐住，因为在色界的禅定里面呢，都有清安乐相应。到了无色界就没有清安乐相应了，那么色界的四个禅定呢，都有清安乐相应，所以是宪法乐住。能灭一切未去菩提精进加行所生身心种种劳倦。那么菩萨为了要去向菩提呢，他必须学习五明来度化众生。那么他所行的这个种种的精进呢，跟各种的努力加行呢，会使身心升起了疲劳跟倦怠。但是因为菩萨有最胜舍，所以在最胜舍中呢，他的心呢有灭除执着的极境，即色界禅定的宪法乐住的乐，这个清安乐。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灭除这些疲劳跟苦难所生的劳倦，就是因为心能够极静，并且能够得到清安乐的缘故。市民素即能素即令无劳倦，那么这个就是菩萨能够素即令全身无劳倦的原因。那么令无劳倦这一科呢就讲完了。那么下面讲第二科，于诸善巧素能承办得大念力，不因善巧而自贡高，亦于他所无有密令。这个是一修善巧中的第二科，令能承办，就是依止最胜舍修习的善巧智呢，能够很快成就这种智慧，你有最胜舍，你要修习这个智慧就很快。于诸善巧素能承办得大念力，这段文我们来依批评记来解释这一段文。为诸名处一一各有差别相转，这个五名呢，他们各个有他的自相，那么因为自相不同呢，所以他的相貌就各个有差别不同，所以说一一各有差别相转。依此修习勤修习时，能令升起善巧作用。依此修习的这个依此，就是依止最胜舍，依止最胜舍呢，修习勤修习时，这边的修习就是修习五明处了。你修习呢，并且精进不懈怠的修习呢，能令升起善巧作用。你这个五明学习熟练了以后呢，就会升起相应于五明处的善巧的智慧。那么在你遇到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呢就会升起作用，来帮助你呢处理所遭遇的问题。这个叫做能令升起善巧作用。基于此时见令成就，见令圆满，见令自在，故名成办。那么就在这个精进努力修习中呢，善巧智慧呢就渐渐的成就了。那么最初成就善巧智慧的时候呢，使用还不够熟练，所以还不够圆满。那么再经过努力的修习，熟能生巧呢，这个善巧智慧就圆满了。那么虽然这个智慧圆满呢，但是还不能够随心所欲，还不够自在，所以还要再努力学习，最后呢能够随心自在了，这个就称为承办了善巧智慧。那么虽然在修习善巧的时候要经过第一个成就，第二个圆满，第三个自在，这三个阶段，但是呢这个时候都有最胜舍为依止，所以他能够速即生无劳倦，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特别的精进，特别的快速。于诸名处所受持法，久坐久说，无所忘失，是名为念。这个念呢，就是对于这个曾经，过去曾经远离过的境界，能够令心铭记不忘。这个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这个念力是定力升起的依止。那么当我们成就了禅定以后呢，这个念力就更强大了。那么现在这个菩萨呢，已经成就最胜舍依止的第四禅，所以他的念力是依止第四禅而生的，这个非常强大的念力。于诸明处所受持法，那么菩萨在学习五明的时候呢，受持了许多法义，那么这些法义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义理是很深远的，但是菩萨呢都能够铭记不忘，所以说久坐久说无所忘失，菩萨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所说过的话，他都能够铭记不忘，就是靠依止这个最胜舍相应第四禅的念力。是名为念，这个就是菩萨的念力。这样看起来就是这个菩萨已经得到这个法义陀罗尼了，得到法义陀罗尼了。一切名处为所缘境，故名为大。为什么说是大念力？那么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所缘境广大，称之为大。菩萨在这边呢，就不只是以佛法为所缘境了，一切名处呢，就包括了佛法，也包括了外面的智慧。所以它是以五明的一切智慧为所缘境，所以是大念力。那么色大乘论里头说到，这个圣位菩萨在修道位的时候修行，他是摄一切经皆现前中，就他一念一切经义全部都显现出来，这一切经义都是他的所缘境，所以这是大。我们上次解释法义陀罗尼的时候也解说过，自在真上摧伏所至，故名为力。自在就是形容菩萨这个念力能够随心所欲，他要念什么，什么就现在前，就在他的心上显现出来，这个叫自在。真上呢，就是形容这个念力的力量特别强大。摧伏所至，所至呢，就是要所要对治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菩萨依止最胜舍，所以他的念力中有第一地的智慧，并且有舍戒四禅的定力，可以摧伏这两种二障的种子跟二障的现行。那这个是借用内明来说明他的念力能够摧伏所至。那么其他四明也有他所要对治的问题，那菩萨也可以用他这个善巧智慧呢来对治这些问题，这个叫做力，故名为力，这就是大念力的力。这个是依批寻记解说，于诸善巧素能承办成大念力。不因善巧而自贡高。什么叫贡高呢？贡啊，贡是上的意思。下国向上国献东西，奉献东西是称为贡。那么上国因为下国献贡呢而自视尊高，就认为说你献贡给我，所以我这个上国是很高的，那么就称为贡高。那么这个贡高呢，就是由我见而升起的我慢心，是由我见而升起的我慢心。那么菩萨从五明处学习了各种的善巧智慧，他成就了这些善巧智慧以后呢，他不会因为自己有了这些智慧而升起慢心，认为说天下就是我最有智慧，你们都不如我，他没有这种慢心。所以不因善巧而自贡高，亦于他所无有密令。就是他人呢向菩萨请求教导的时候呢，菩萨也会尽力的教导他们，不会有私心，保持秘密，这是我的秘方，不能对外教授，他不会这样，他都会来教授。以前我们法云出版社，我刚回去做主持的时候，就不对外公布师父的那个笔录，就是笔录的那个那个文件档呢，不对外公布，录音档也不对，就没有对外公布。那么理由是因为是说我们要确保说做出来东西的品质，因为很多人他们拿了这些就对外印了，就对外随便发，可是当初打的时候呢，打字的时候呢，并没有校对， 所以我们那边的资料档呢，都还没有校对过，在那个时候。那如果这样子对外流通的话，会产生问题，所以就没有对外公布。那么就有人说呢，我们另法，就是我们另法。那后来我就跟出版社的成员讨论这件事情，那讨论了以后，那我们决定呢，可以对外公布，但是我们就是写清楚说这个文件是没有经过校对的，中间会有错误，所以你使用的时候你要小心。这样做。那么另外呢，我们同学呢，就是还是继续出版社呢，继续出版。经过校对啊，检查剪接过以后呢，把这个比较有品质的录音带或者笔录的文件档对外公布，这样就不会有另法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依罪胜舍而能快速成就五明处的善巧智慧。那么令能承办这一课讲完。于诸善巧心无怯弱，有所堪能，所行无碍，具足坚固甲铠加行。这个是一修善巧的第三科，令无怯弱，是说呢，菩萨依罪胜舍来修善巧慧的时候呢，他心中不会认为自己不能堪任这样的修行。于诸善巧心无怯弱，有所堪能。我们依照批评记来解释这句话。此说菩萨坚立持信自信。于诸善巧心无怯弱，有所堪能呢，这一段文是说菩萨的坚立持信的自信。这个体性，坚立持信的体性是什么？那我们下面要先把这个坚立持信的自信先解释一下。未能尽智染污心性，不随烦恼自在行性，堪忍苦性，种种众多猛力部位虽现在前，而正加行无请动性。如菩提分品说，临本44卷16页。那么这个是说菩萨的坚立持信的自信。这个坚立持信呢，跟四种随烦恼性有关。中间有一句嘛，不随烦恼自在行性。所以呢，坚立持信跟四种随烦恼性有关。所以我们先解说四种随烦恼性，然后再解说坚立持信。那么这四种随烦恼性呢，如果现行的话，如果它升起了，菩萨的心呢，就跟善法不能相应。就是它跟烦恼相应了，就跟善法不相应了。那这四种随烦恼呢，不是说我们随顺根本烦恼所升起的随烦恼，这不是同一件事情，要注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来看讲义13，第一项，种性菩萨的四种随烦恼性。第一随烦恼性，为放逸者，由先串习诸烦恼故，性成猛力，常识烦恼，是名第一随烦恼性。这个菩萨的第一种随烦恼性呢，就是放逸。由先串习诸烦恼故，就是菩萨呢，过去呢，经常升起烦恼。那么升起了烦恼的话呢，他又不去对治它。不去对治这些烦恼，而让烦恼呢烁烁的现行，那么这个就是串习诸烦恼了。那么你这样串习诸烦恼呢，性成猛力，常识烦恼，因为不对治烦恼，让烦恼烁烁现行，所以呢这个心就习惯跟烦恼相应，慢慢的呢就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呢，烦恼只要一升起的时候呢，这个烦恼的力量就特别的强大，心就不能控制这些烦恼，那么这个叫做猛力烦恼，烦恼一升起，你的心不能控制。那第二种呢，就是烦恼升起的时候呢，这个烦恼的力量不是很强大，可是这个烦恼呢持续不断，不能停止，这个叫常识烦恼。 那么这个猛力烦恼现行的时候呢，好，虽然不能控制它，但是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好，说哦，我现在有烦恼。可是这个常识烦恼呢，因为它比较细微，所以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时常容易忽略它，好，就跟着它走。所以呢，有时候呢，常识烦恼所造成的伤害，好，可能会更大，有时候比猛力烦恼更大。那么我们贪爱子女，好，这种就是属于常识烦恼，因为你爱他，可是你又不觉得这是烦恼，到最后就会造成问题。我看一本书，一本书叫《疼痛》，好，那本书的名字叫《疼痛》，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受到猛烈打击的时候产生的疼痛，我们很容易发现去治疗它，比如说摔一跤，你脚脱臼了，你会很痛，然后你会去治疗它。可是我们如果微弱的打击，譬如说你的脚鞋子里头有一颗沙，你走不太舒服，可是你可以忍受，所以你就天天这样子去磨，天天磨磨磨磨磨，你的脚就要出问题。那另外一点呢，讲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什么？我们容易紧张的人，你紧张好像变成一种你的习性，你不会去注意它，然后你的胃不好。那等到你最后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呢，长时间你紧张造成的胃病呢，到了末期可能就是什么胃癌了。所以呢，要时常注意自己，常识烦恼，不要跟着它走。有烦恼要去对治它，不要去放过它，好，说说休息。我们对正法是说说休息，烦恼不要说说休息。那么这猛力烦恼呢，跟常识烦恼现行的话，就会障碍菩萨应断的恶事不能断，好，那么应做的善事呢也不能做，好，就会懈怠，会懒惰，那么这个就叫做放逸，好，这个是呢第一随烦恼性。第二随烦恼性，又愚痴者，不善巧者，依附恶友，是名第二随烦恼性。什么是第二随烦恼性呢？就是这个愚痴的人，愚痴者，没有佛法正知见的人称为愚痴者，不是世间讲的愚痴者，世间的人很有智慧，可是在佛法里头他还是叫愚痴者。不善巧者，这个善巧呢就是五种善巧，运善巧、出善巧、借善巧、缘起善巧、出非出善巧，对于这五种善巧智慧呢不能通达，是不善巧者。那这两种人呢都是没有学习佛法的智慧，那么他去呢依附恶友，那么这个恶友就是指有邪知见的人，没有佛法的正见，有邪知见的人。那么如果这个愚痴者、不善巧者呢，自己没有学习正见，没有学习佛法，那么到外道处学习了邪知见，那么这个就是依附恶友，那么这样子呢就很难学习善法，所以这是一种随烦恼心，这是第二随烦恼心。那么第三随烦恼心，又为尊长、夫主、王贼及怨敌等所拘逼者，不得自在，其心迷乱，是名第三随烦恼性。尊长呢，就是在这边讲的就是菩萨在世间法的这个长辈。夫主，这个夫是丈夫，主是祖父，就是跟菩萨有婚姻关系的伴侣。那么这个主也可以解说成主人，那就是跟菩萨有主仆关系的人。那么王贼，王是指国王、官僚、政府等，那么贼呢就是指盗贼。这个王呢是以立法的手段，从人民这边抢取东西，那么贼是用非法的手段从人民这边夺取东西，所以王贼都不是好东西。怨敌，和菩萨有怨恨的对手叫做怨敌。那么如果菩萨被这些人控制，被这些人逼迫，叫做拘迫。 不得自在，其心迷乱。菩萨呢，他是想要学习善法的，但是呢，被这些人控制逼迫呢，却被他去强迫去行恶法。这个时候呢，他的心中的思想会冲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该怎么做才好，这个就是不得自在。那么因为这样思想上经常的冲突呢，思想跟行为经常的冲突呢，就会造成心神散漫，造成心理的迷乱。那么心迷乱了，就不能够学习善法了，所以这个是呢第三随烦恼性。第四随烦恼性，又自身具有匮乏者，故恋生命，是名第四随烦恼性。这个滋生具呢，就是滋养生命体的物质了。那么缺乏滋生具的人呢，就是滋生具有匮乏者。故恋生命，什么叫故恋生命呢？就是菩萨故恋爱惜自己的身体跟性命。因为当滋生具缺乏的时候呢，不足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可能吃得不太好，身体会变瘦了。所以他会顾念生命，那么这样子呢，就整天就担心会影响自己的生命，这样也不能学习善法，这样也不能学习善法。因为我们现在吃东西一定要吃有机的，是不是？就是一天到晚担心，那么这个就叫做顾念生命，不能学习善法。这个是第四随烦恼心。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讲批评记的文。未能净智，染污心性。菩萨的心如果和四种随烦恼相应的话呢，就是染污心性了。那么菩萨有最胜舍为依止，所以呢他的心不会和这些随烦恼相应，那么称为能净智染污心性。不随烦恼自在行性。那么当菩萨的心不和这四种随烦恼相应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自在的学习善法，和善法相应。所以这是不随烦恼自在行性。堪忍苦性。那么菩萨呢有了最胜舍呢，所以对于呢我们前面讲的八种一切事苦一切难他都能忍受，叫做堪忍苦性。种种众多猛力部位虽现在前，而正加行无请动性。这个部位呢有五种，称为种种部位。那么第一种部位呢叫做不活位。什么是不活位呢？就是初学菩萨呢学习布施，那么他不能布施自己全部的所有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布施自己以后没有财物生活，会有这种部位。那么这个叫做不活位。那么第二个是恶名位，就是初学的菩萨呢他会不为得到不好的名誉，因为得到了恶名以后呢就不容易在世间度化友情了，不容易跟别人结缘了，所以呢他有恶名位。我们有时候不耐他容，就会用这个恶名来抹黑别人，抹黑菩萨。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别人讲别人的坏话的话要要求自己也要看到证据才要相信，才来做判断，不要说不看到证据就跟着走，这样就不太好。因为我们中国话老是讲什么无风不起浪，然后处理事情就是什么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要听到别人讲别人的坏话就想一定是无风不起浪，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各打五十大板，这个他也有问题他也有问题，结果不知道别人就是在什么在抹黑而已，所以这个点要注意恶名位。第三个是死位。什么是死位呢？就是初学菩萨虽然发了广大的心，但是呢他还是不畏死亡的，所以不能够为法为众生而什么舍弃他的生命，舍弃他的身体跟性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叫做死位。什么人不怕死？ 地狱众生不怕死，地狱众生以死为乐啊，这一切次第论讲的。恶道位，就是初学菩萨呢，会怖畏死后呢堕入恶道啊，所以会对治不善法啊，不敢作恶，这是恶道位。那么有时候呢，需要这个菩萨有些强势作为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所犹豫啊，我这样做会不会也会堕入恶道？这个是恶道位。那第五个呢，是处众却位啊，就是初学的菩萨处在众多的人中啊，或者是在有威德的人前面呢，会有怖畏。那么这样怖畏以后呢，就不能够说法啊，不能在他们的前面说法。我们第一次讲法的时候，在大众前面讲法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就有处众位。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复讲，在法云寺第一次复讲，然后师父还特别让我们说，每个人自己准备一段，不是用抽签的，自己去准备一段来对大众复讲。结果我们上去讲的还是结结巴巴的，那个血，整个血都冲到脸上，就是很紧张。那么呢，有这五种部位，那这五种部位中呢，又有许多的差别啊，所以说有种种众多部位。那么这些部位现在前十呢，会逼迫菩萨的身心啊，所以称为种种众多猛力部位。而正加行无请动性，那么菩萨因为有最胜舍为依止啊，他成就了圣道以后，有最胜舍为依止的时候呢，所以他就没有这五种部位。第一个呢，他没有不活位，因为什么呢？他有无我妙智现前，所以不会有我见现行。那没有我见现行，也就没有我爱，也没有资生俱爱，没有我所爱，所以没有不活位。所以他要布施的时候呢，他会全部的布施，这个是圣位菩萨做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菩萨对于其他的友情呢，没有所求，那么菩萨的心里又常常要发起饶益一切众生的心愿，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恶名，你给他恶名也好，他没有恶名也好呢，菩萨都是尽力的度化友情，所以菩萨没有恶名位，圣位菩萨没有恶名位。那么圣位菩萨呢，已经离开了我见，所以没有我要死亡的想法，所以圣位菩萨没有死位，他没有死位。第四个呢，圣位菩萨自知死后呢，他下生一定会直遇诸佛菩萨，他不会堕恶道，所以他没有恶道位。那么圣位菩萨证入法无我，他知道有情于我皆不可得，没有境界能超过这个法无我智的所行境界，所以他没有处众位，他处在大众前面不会畏惧，在有威德人前面他也不会畏惧。不会说，哎，我是圣位菩萨，但是我要在佛前讲法，我就畏惧。他不会，他不会有畏惧。那么这个是呢，正加行无请动性。那么由诸善巧能正思者，信勇相应，是故得成心无怯弱，有所堪能，如是坚立持信。这个是解说呢，能够成就坚立持信的因缘了。能正思者。能证施者呢，就是会波罗蜜啊，就是波尔波罗蜜了。那么菩萨已经得到无分别智的大智慧啊，遇到了困难都能够以波尔波罗蜜来观空，所以呢，实在没有困难可得。对菩萨来讲，他能做这样的证施者，信勇相应啊，信勇相应呢，讲的是精进波罗蜜多，就菩萨的内心呢，又和勇猛相应。非常的精进，他不会畏惧这些困难啊，而且他能够呢克服这些困难，称为信勇相应。那么由这个波尔波罗蜜多跟精进波罗蜜多呢，所以能成就心无怯弱，有所堪能啊，这样的坚立持信。那么这边呢，就把这个坚立持信解释了。那么下面解释呢，所行无碍，具足坚固，假慨加行。我们也依照这个批寻记来解释。 此说菩萨坚立持信一处。好，前面呢讲的是坚立持信的自信啊，那么这一句呢讲的是坚立持信建立的依止处，也就是说菩萨遇到了下面的这些境界，他需要有坚立持信啊来升起。此复有五菩提分品略说其相，临本44卷17页啊。那么坚立持信的依止处呢有五种啊，见讲义13，我们看讲义13的第二项，菩萨坚立持信的五种依止处，第七页卷44，我这边稍微整理了一下。一者，会遇生死轮转种种大苦，所化有情种种邪行，这个时候需要有坚立持信。第一种依处是第一个呢，是菩萨必须自己在生死中轮转来度化有情，所以他必须忍受生老病死等各种苦难。那么第二个呢，又因为所度化的友情都是凡夫，好，那么凡夫就有各种的邪知见，所以有时候呢会对菩萨有种种不如理的邪行，那么菩萨都必须要坚持忍耐，仍然静静的自利利他，坚持不退，那么这是第一种依处。二者，为益诸有情故，世受常识生死流转。第二种坚立持信的依处呢，是菩萨为了利益众多的友情呢，使他们能够解脱生死苦，所以菩萨自己誓愿自己忍受长时期在生死中流转所有的苦，而来度化友情，那么这是第二种依处。所以实际上菩萨是要自己忍受在生死中长期流转，不是说即生成佛的，不是这样子。三者，遭遇议论朋党增进难劫，基础大众宣扬法义，这个是坚立持信的第三种依止处。议论朋党，这个佛菩萨的教导是符合真理的，我们称为正论，那么不符合真理的邪知见呢就称为议论。那么这些坚持相同邪见的友情呢，他们也会成立宗派，也会聚合为朋党，我们称他们为外道，这个就是议论朋党。那么当菩萨在生死中度化友情的时候呢，也会遭遇到这些外道的挑衅啊，因为呢彼此的立论不同，所以也会增进难劫，用言语辩论来求胜是增进，那么对对方的立论提出疑问呢是难劫。基础大众宣扬法义，那么菩萨呢也需要在大众中宣说发扬佛法的正义，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也需要坚立持信坚持不退。四者，世受一切菩萨所应学处。什么是菩萨的所应学处呢其实就是菩萨戒，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分三种第一种是菩萨的律仪戒，就是菩萨所受的七种别解脱律仪，这七种别解脱律仪就是比丘戒、比丘尼戒、学法女戒、也称释迦牟尼戒，第四个呢是沙弥戒，第五个是沙弥尼戒，第六个是优婆塞戒，第七个优婆夷戒，这七种的个别有别解脱的律仪。那菩萨呢，你现在显现的是什么身份你就受持相应的解脱律仪譬如说我现在是比丘，那么我的菩萨律仪戒呢就是比丘戒那各位呢是优婆塞，那么呢就受持优婆塞戒是优婆夷就受持优婆夷戒。摄善法戒这就是菩萨要学习一切成就大菩提的善法叫做摄善法戒。饶益友情戒就是菩萨对于友情呢要有利益安乐的事呢都要去做，这些戒行都很不容易成就的而菩萨要坚持呢自己所受持的这一切戒法这个是第四项的坚立持信的依止处。 吾者听闻广大甚深难思议法，就是菩萨虽然已经证入了第一义谛，但是还有许多的广大甚深难思议法要学习，所以呢菩萨还要到各个的佛国去听闻佛法，这个也很困难。我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呢，就有别的佛国的菩萨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听法。那么这个是第五个依止处。那么以上呢是坚立持性的五种依止处的相貌。那我们回到辟寻记来解说。当知即是菩萨所行境界，由坚立持性故，一切无碍，不碍菩萨正精进故。那么上面讲的这五种依处呢，就是菩萨在生死中自利利他时候所遭遇的困难的境界。那么菩萨依止最胜舍，所以能够坚持忍受而不退转啊，所以由依持坚立持性故退转。那么这一切困难的境界呢，不能障碍菩萨，所以说一切无碍。那么菩萨仍然能够学习啊，成熟佛法及广度有情，好，那么这个是正精进。这些境界呢，不能够障碍菩萨的正精进啊，所以呢这个是解说论文的所行无碍这一句，好，这一句话就是解说所行无碍。精进有五，为背假精进、加行精进、无下精进、无动精进、无喜足精进，如摄氏分说，临本89卷四页。好，我们参考讲义13的第三项，菩萨的五种勤精进。又勤精进应知五种：一、背假精进；二、加行精进；三、无下精进；四、无动精进；五、无喜足精进。好，这个是列出五种精进。此中最初啊，此中最初就是背假精进，当知发起猛力乐欲。这个背就是披的意思，就是穿着的意思。这个甲就是呢铠甲。那么古代军队作战的时候呢，这个士兵要穿着这个铁甲来保护自己的安全。那现在来讲呢，就是防弹背心跟钢盔，就是铠甲。那么菩萨努力修行前呢，也要有一套盔甲来保护自己。那么什么是菩萨的盔甲呢？就是菩萨所发的誓愿，坚决不退的愿。什么愿呢？就是菩萨愿意为度化一个有情，而他必须在地狱里头受很长时间的苦，那么菩萨也愿意接受，而他还努力的修行做这件事情，而他的心也不会退却。所以从发心直到成佛，那么这期间要度化无量有情，要受无量的苦。度化一个有情就要在地狱里待很长的苦，他都愿意。那么要度化无量的有情，那要受无量的苦的。但是呢菩萨努力修行的心呢，也决定不会退屈。这个就是菩萨的誓愿。这就是菩萨的誓愿。那么这个也就是发起猛力乐欲。这个猛力乐欲呢，也就是这个誓愿，其实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呢，就是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保护菩萨在修行中不会退去的盔甲，所以说呢叫做背甲精进，穿上这个誓愿甲而精进努力。四、加行精进，随所欲发起坚固勇悍方便。次随所欲，这个次就是指的加行精进，随所欲就是随着这个背甲精进所发起的猛力乐欲呢，就进入了加行精进。前面这个背甲精进呢，就是发了誓愿，那么有了誓愿以后呢，就要有行才行，满愿，你这个愿望才能够满。如果说呢发了愿不去行，就变成虚愿，这个愿呢就白发了。所以呢从了背甲精进以后呢，下面就要加行精进，就要精进修行，发起坚固勇悍方便。这个是解说加行精进。那么在菩萨发心后呢，就正式在菩提道上努力修行，发起坚固方便， 是说菩萨呢一遍又一遍的学习佛法，一生又一生的度化有情，他能够全面性的持久的学习又波罗蜜多及四摄法，这个是坚固方便，又能发起勇悍方便。什么是勇悍方便呢？就是说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他的心是非常勇猛的，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决定不会退缩，他只会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会退缩，这个是勇悍方便。那么这两个方便呢，就是加行精进，坚固方便，勇悍方便。四，就是不下精进，为正德所受诸法，不自轻蔑，亦无却惧。是为正德所受诸法，就是菩萨从师长处听闻到广大甚深不可思议不可推度的佛法，那么为了正德这些他听闻受持的法呢，要很努力的修行。就是佛菩萨得到最胜舍以后呢，他还是要到各个佛国学习佛法，这些佛法是非常广大甚深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他还是要努力的去学习，靠着这些佛法来修行。不自轻蔑，菩萨他不会因为这些法太困难正德呢而轻视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到，他不会这样。我们容易习惯就是遇到困难的事就会退缩退却，找个理由，要退却嘛，就找个理由，就说我程度太低了，我程度太低，我能力不够，我做不到，就轻蔑自己。但是想一想，谁是一开始就会的？都是从慢慢的学习，你多学习几遍呢，就会了。那么我们现在学习有困难，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好好学习嘛，过去的栽培不够。那么你现在有机缘碰到佛法，那就应该要好好学习。那如果现在你又不好好学习，那么以后碰到佛法之后还是一样，是吧？对，那时候又要说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不要讲能力不够，没有人能力不够的，只要努力学习就会成就。所以说不自轻蔑，亦无却惧，那么菩萨心中也不会胆怯畏惧，仍然精进努力的学习，多学几次就会了。这个是不下精进。四，无动精进，能堪忍寒热等苦。无动精进呢，是说遭遇一切苦处的时候呢，菩萨都能不动摇他成佛利益众生的决心，所以他能够忍受寒冷能够忍受炎热忍受蚊虫各式各样的苦处，同时呢菩萨也不会因为这些苦呢而退堕而圣只求自己的解脱，不会，这个叫无动精进。后，无喜足精进，于下列不生喜足，心求厚厚转胜转妙诸功德住。后于下列不生喜足，后就是指这个无喜足精进，下列呢是指所功德，你得到功德的量很少称为下列，或者是呢你得到的功德的品质不是很殊胜，称为下列。那么佛的功德才是上圣的，所以其余的功德跟佛的功德比的话呢，都是属于下列。所以菩萨呢得到这些功德呢，都不会就此欢喜满足的一定要得到佛的上圣功德对于其他的这种下列功德虽然得到了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要得到，他不会因为得到就喜足欢喜满足。心求厚厚转胜转妙诸功德住，那么菩萨得到功德以后呢，心中不会喜足，所以他会心求欣喜的求得后面更殊胜更深妙的各种功德那这种功德成就呢就称为住所以说诸功德住，那么这个是无喜足精进这个五种精进在那个一些师地论里头它别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甚至同样的名称呢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边是依据这个第89院的来解释这五种精进。好，那我们回到披寻记。 此显初二精进，是故为说具足坚固甲铠加行，由其最初发起猛力乐欲，次随所欲发起坚固勇悍方便故。此显初二精进啊，是说啊，是故为说具足坚固甲铠加行。论文中只有说具足坚固甲铠加行，那么甲铠加行就是指的呢背甲加行跟坚固加行啊，也就是加行精进啊，啊就是背甲精进跟坚固加行的加行精进。所以说此显初二精进，就是指前面的背甲精进跟加行精进。尤其最初发起猛力乐欲啊，由于最初的背甲精进呢，也就是这个甲铠加行呢，发起了猛力乐欲的誓愿，次随所欲发起坚固勇悍方便，那么再随着猛力乐欲呢，发起加行精进的修行，那么也就是呢坚固方便跟勇悍方便，这些刚刚都解释过了。那么一修善巧第三科令无怯弱哦，这样子也讲解完毕了。那么一修善巧呢，总共有三科。那么一修善巧到这边呢也讲完了。那么下面就讲解证入法无我所获得的多种胜利中的第三科不空生死。论文说，世诸菩萨于生死中如如流转，遭大苦难，如是如是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堪能增长。这个是入法无我第二科获多胜利中的第三科不空生死。我们凡夫呢在生死中流转呢没有利益跟功德啊，那么菩萨在生死中流转呢他不会空无功德的，称为不空生死。那么不空生死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增长菩提啊，就是证入法无我的菩萨呢他有大悲心。那么他有大悲心，所以他断杂染不断生死啊，他不入无余涅槃啊，仍然在生死中流转来学习佛法度化有情。那么虽然在生死流转中会遭遇许多苦难呢，但是他不会空过啊，他在苦难中学习累积福德及智慧的资粮啊，这样的增长无上菩提。我们参考这个辟寻记的解释。诸行因果相续不断，是名流转。行是牵流的意思啊。那么诸行呢，就是指的有为法。那么有情造作了有为法呢，就在阿赖耶识中呢熏习了一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我们称为种子，也就是因的意思。那么等到这个因成熟了呢，就可以得果。在得果的时候呢，那么又在阿赖耶识中呢熏成了因，这样子呢就因果相续不会断绝啊，这个就称为流转。此说生死辗转流转，为诸菩萨于生死中好为修自利利他行故，遭遇一切大苦大难而不退转。此说生死辗转流转啊，论文这里说的如如流转呢，是说菩萨在生死中呢一生又一生啊，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的相续不断的辗转流转。为诸菩萨于生死中为修自利利他行故，那么菩萨在生死中辗转流转呢啊，并不是没有目的的空过啊，而是借用生死流转呢来修习佛法自利啊，并且度化有情来利他。遭遇一切大苦大难而不退转，那么菩萨在修自利利他行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苦难发生啊，前面讲解了。但是菩萨呢有最胜舍为一止啊，所以不会退屈啊，不会退堕转成二圣。由是积极福智资粮堪于无上菩提所有种性渐令清净渐令增长。那么由是积极福智资粮，菩萨在生死中修自利利他行，那么渐渐的呢就熏习了福德跟智慧的因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这些因呢就是以后能成就无上菩提的资粮。 所以说由是积极福至资粮，堪于无上菩提所有种性，见令清净，见令增长。这个种性呢就是种子，就是因。那么无上菩提所有种性呢，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呢，需要有无量的善法。那么这些无量善法呢，就要有无量善法的种子作为它的因，才能成就无上菩提果。那么见令清净，那么阿赖耶识中呢有无量杂染的种子啊，可是呢当菩萨熏习积极福智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福智的种子呢就会对治杂染的种子，使这个杂染种子的力量减弱啊，使杂染种子的数目呢减少，所以阿赖耶识呢就逐渐的清净啊，叫做见令清净，见令增长。同时清净的善法种子呢，它的数量会增多啊，不断的熏习数量会增多啊，那么力量呢也会增强啊，所以无上菩提的善法呢也就增长啊，这个叫做见令增长。遭遇苦难非一众多或至无量，只比比相故说如如啊，这个是解说如如流转遭大苦难的如如。那么菩萨在生死流转中啊，遭遇的苦难是什么呢？非一啊，非一说不是只有一个啊，他遭的苦难很多，不是只有一个众多，而是有许多的苦难，或至无量啊，所遇到的苦难呢，可能要多到无法计算的量啊，因为他要度化无量的众生啊，只比比相，故说如如。那么这些众多苦难呢，各自有各自的相貌啊，这个就是比比相，所以用如如呢。来代表这些众多苦难的相貌，这个是解释如如。菩提种性见清净故，见增长故，有次第别，亦复说言如是如是。啊，这个是解说如是如是，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堪能增长里面的如是如是的意思。那么菩提种性呢，就是指无上菩提的种子啊，见清净故。这个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啊，被清净种子对治啊，数量减少了啊，它不是一下就没有杂染成为清净了啊，不是像点灯一样到了一个暗室里头点灯，灯一亮黑暗就没有了，它不是这样子的，是要经过长时期的修习善法，这个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才会什么逐渐的清净啊，这个叫见清净故，见增长故。清净种子增多力量增强也是逐渐熏修而成的，有次第别。那么在这个转染成净的过程中呢，是由熏习清净的善法是由下品清净而成为中品，再由中品清净转成上品，是有一个次第的。所以清净种子呢，如是如是的次第呢，辗转的增渐增，而杂染种子呢，也是如是如是次第的呢，渐渐的减少。好，所以说有次第别，有下中上品，好，不同的次第。亦复说言如是如是，所以论文中说如是如是，好，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了。如彼如彼，经无量劫，积极资粮，如是如是，大菩提种方得增长故。如彼如彼，就是菩萨在生死如如流转中呢，遭遇大苦难而不退转，逐渐增长清净的种子，成为如彼如彼。经无量劫积极资粮，那么菩萨在生死中流转的时间要经过无量劫，来累积集合这些清量清净的福智资粮，如是如是，大菩提种方得增长。那么这个大菩提种呢，是成佛的无上菩提种子。那么这些种子也要经过无量劫在生死中修习清净法，遭遇到各种苦难而能不退，才能使这些清净种子的数目增加，使它的力量长大。那么这个是增长菩提，这一颗。如如获得尊贵殊胜，如是如是于诸有情骄慢渐渐。这个是不空生死中的第二颗。渐渐骄慢，那么菩萨在生死中呢，自利利他，所以逐渐呢累积了尊贵殊胜的功德。 那么菩萨成就这些功德呢，他不会仗势这些功德而生骄慢心，他反而会减少骄慢心。那我们也以批寻记来解释说明，能作他意，他所崇敬，故名为尊；能为他利，他所欣赏，故名为贵。尊贵，这边用义利呢来解释尊贵。查了一下这个佛地经论，他解释义利，第一种解释呢是现在能够得到利益呢称为义，那么未来能够得到利益呢称为利，有四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能够得到世间的利益称为义，得到出世间的利益呢称为利。那么第三种解释呢是能够离恶是义，能够摄持善法是利。第四种解释呢是福德是义，智慧是利，有这四种不同的解说。那么这里合起来解释，可以合起来解释的。能作他意，作是栽培跟造就的意思，就是菩萨能够栽培教育有情，使有情呢能够有所成就而能得到义利，叫做能作他意，他所崇敬。那么菩萨能够成就有情呢，使得义利呢，自然呢就会得到有情的尊重与恭敬，所以称为他所崇敬，故名为尊，这个就是尊贵殊胜的尊的意思。那么能为他利，菩萨呢还能够做许多利益有情的事情，帮助他们改善食衣住行种种的事情，叫做能为他利。他所亲上有情会欢喜呢跟菩萨亲近，并且会仰慕恭敬菩萨，叫做他所亲上，故名为贵，这个是贵的意思，这个就是有情的贵人了。菩萨勤修一切名处善巧，能与有情做大义利，是名尊贵殊胜。那么菩萨精进修行五名处呢，得到了善巧的智慧，他就能够帮助有情成就世间及出世间的种种功德，及现在未来的各种利益，这种自利利他的清净行呢就是尊贵殊胜。自视高举说明为骄，方他高举说明为慢。自视高举，什么是视呢？这个视是依赖的意思，就是呢仗势着自己呢所拥有的兴盛势，什么样叫兴盛势呢？就是认为自己的种姓特别的高贵，认为自己的面貌长得很庄严，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强壮，认为自己很聪明很博学，认为自己家很有钱很有财富很有权势，心中呢就升起自高自大的心理，就沉醉在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染浊心中，有点自恋。那么呢它是属于贪爱的一分呢，这个就是骄，自视高举说明为骄。方他高举，就是要和他人比较，觉得自己胜过他人，觉得他人总是不如自己，把自己抬高，把别人贬低，轻蔑他人，这个是慢。所以说方他高举，说明为慢。菩萨所作为为利他，于利他事不生高举，以于自身自他生苦，起平等心性故。那么菩萨所作为为利他，就是菩萨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要利益有情，那么这个不是说菩萨不自利，而是说当菩萨所作如果是以自利为目的的时候呢，他容易落入二圣的思维，所以在菩萨自利的时候呢，他要以利他为目标，就是说菩萨要成佛，他的目的呢是敬畏来际，要利益有情，这样做呢不容易呢堕入二圣，不容易推脱成二圣，所以就是要在利他行中完成自利。于利他事不生高举，那么菩萨为了饶益有情呢，做了许多利他的事业，成就了许多功德。那么由于菩萨已经得到法无我的最胜舍，他心中无所得，所以心中没有骄慢的烦恼现行，没有高举， 那么小圣的前三果，好，跟大圣的前三地菩萨在思念的时候呢，好，这个慢心呢有时候还会率而现行，但是呢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那么这里讲的是说的是正常状况，不在正常状况的时候于利他是不生高举。以于自他生苦，其平等心性故。因为得证法无我的最胜舍，那么菩萨已得自他平等解。好，所以观察一切有情，平等即灭。那么这一切言说的自他生苦呢，都不诚实，啊，都不是真实的。唯有原生如幻的有情呢，在生死中流转，啊，所以心中没有骄慢。那么这是第二颗啊，渐渐骄慢。再看论文啊，如如正德智慧殊胜，如是如是备于他所，难竭真诵，喧杂语论。本或随或犯境现行，能说观察身心弃舍。这个是不空生死中的第三颗啊，弃舍障执。它的大意呢，就是说菩萨在见到的通达位呢，证入法握智。那么他下面在修道位的时候，继续在生死中度化有情啊，那么继续修习根本智跟厚德智。从初地、二地这样子呢，辗转地地增上，他的智慧呢也辗转殊胜。那么他在智慧中呢，一次又一次的观察啊，这些名言、这些烦恼、这些恶行啊，都是呢有情在生死中流转的因啊，而且都不真实。所以在甚深的智慧观照之下呢，他远离弃舍这些生死因啊，就是这一段的大意。那么下面呢，我们依照批训记来解释。此中智慧即前所说法无我智，由自证得此殊胜智，如实了知此所行境，非是寻思分别可得。此中智慧即前所说法无我智，此呢是指真实一品的论文、哦、论文中说呢，如如证得智慧殊胜中的智慧呢，是指法无我智、哦、就是前面无二所显的中道的智慧。由自证得此殊胜智，菩萨自己努力不懈修习止观呢，证得了法无我智。这个智慧呢，唯有圣位菩萨证得，超越其余的一切智慧，所以是殊胜的智慧。如实了知此所行境，非是寻思分别可得。那么前面解说法无我智所行境界呢，根本智呢，圆的是真如境，厚德智呢，原取的是依他起性的事的体性。那么这个就是如实了知所行境、啊、非是寻思可得。那么寻思分别、哦、非是寻思分别可得。寻思分别呢，要依着什么呢？依着名句文声、啊、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而升起的。根本智呢，原取真如、啊、他没有语言文字说、啊、这个是真如的寻思分别，这个上次讲过。厚德智呢，原取依他起事，而且呢他没有语言文字的说、哦、这个是事、哦、的寻思分别。所以这法无我智呢，是如实的原取所因见相、哦、根本智如实的原取真如，厚德智如实的原取依他起事，而没有语言文字的虚妄的寻思分别。所以说如实了知此所行境，非是寻思分别可得。以诸外道或有于此互相难竭，共心争讼，未圣听者喧哗分瓜，是名喧语。非时而说亦不相属，是名杂语。如是争论依诸见起，是名本惑现行。由是因缘愤恨等生，是名随惑现行。由是因缘发起生与恶不善业，毁犯境界，是名犯境现行。就是这一段。彼诸外道或有于此互相难竭，共心争讼。这个是解说论文的他所难竭争讼。 菩萨以得法无我智啊，亲证圣意地相啊，离言自信，所以呢，无争，所有证到法无我智的菩萨都没有争论。但是许多外道呢，他没有圣人的智慧，只是用凡夫的寻思分别来推度圣意地相啊，推度这个法无我智人的相貌。那么大家推度的结果不同啊，便会互相的难解。啊，难是难问啊，就是找出对方立论的错误跟矛盾的地方呢而提问。那么结呢是反问啊，就是提出和对方不同的立论而辩解，叫做难结。共心争讼啊，就是共同的辩论是非曲直啊。为圣听者，喧哗分瓜，是名喧语啊。这个是要解释论文的喧杂语论。喧哗是大声的说话啊，很吵闹，叫做喧哗。分瓜呢是众多的声音，很扰乱人啊。那么外道在辩论当中呢，为了表示自己的立论啊，比这个听的人呢要优胜，所以呢他越讲越大声，提高音量啊，大声的说，那么这个叫做喧哗。那么大家都急着说呢，所以声音很众多啊，又很吵乱。啊，很扰人啊，这个是喧语。非时而说，亦不相属，是名杂语。那么别人还没说完呢，就抢着要说啊，这个是非时而说。那自己所说的义理呢，啊，前后有矛盾性，是亦不相属啊，这个是杂语。如是争论，依诸见起，是名本惑现行。从这里开始解释说论文的本惑、随惑、犯见、现行。先解说本惑先行。那么外道们呢，对于圣义地呢都各自有自己的见解，一循着这些见解呢，他就安立他的论述。那么彼此的论点不同呢，就会有争论，但是因为他们的见解呢都不是依照实证圣义地而立论，都只是依照寻思分别来推度真实的义理，受到无明污染的作用呢，所以他们的见解呢都是由我见、邪见、边见、见取见跟借见取这些恶见。那这些恶见呢都是属于根本烦恼，所以属于所有本惑现行。由是因缘愤恨等生，是名随惑现行。那么外道们呢互相争论呢如果失败了争论失败，便会有愤恨等嗔心升起那如果真赢了，便会有惨狂等贪心升起。那么这些都是随顺根本烦恼而生的随烦恼所以称为随惑现行。由是因缘发起生与恶不善业，违犯境界，是名犯境现行由于内心有贪嗔等烦恼，所以呢便会发动生与的恶不善业比如说咒骂输了就骂人咒骂甚至打人这些行为。那么呢咒骂就是口业打架呢就是身业了。这个都破坏了修行人的戒禁这个是犯戒禁犯禁现行这样解释。如解深密经说，曾见一处有七万七千外道，并其尸首同一会座，为思诸法圣意地相，彼共思意称量观察，骗推求实，于一切法圣意地相尽不能得，唯除种种异解，唯除种种异解，别异异解，变异异解，互相违背，共心争论，口出毛钻，更相钻矣，刺矣，挠矣，坏矣，各个离散解深密经一卷七页。这个是举解深密经为例来说明如解深密经说，就是这一段文是引自解深密经的圣意地相品法勇菩萨所说的这一段话。曾见一处有七万七千外道，并其尸首同一会座这个法勇菩萨曾经在一处呢见到有许多外道，七万七千是比喻数量很多的意思佛经里头经常用这个七字来表示多七天七夜 啊，这些都是表示很多的日子。并其师首同一会坐，师是师长，首是领导的首领，就是领导人。那么这些外道呢，有老师，有首领呢，领导在一起开会，坐在一起开会。为思诸法圣意地相，他们聚会的目的呢，是要探求一切法的真实意象，探求这个圣意地相，就是真理的意思。圣是指殊胜的智慧，就是法无我智。意呢，是指所缘境，那地是指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圣智所缘的真实境相，称为圣意地相。彼共思意称量观察遍推求时，于一切法圣意地相尽不能得。思意就是思维讨论了哈，这个是最粗浅最短暂的推测。那么称量呢，就是筹量啊，就是粗浅的寻思。那么观察呢，就是深入的视察啊。我们前面讲过这三个阶段，遍推求实啊。那么由这个三个阶段的推求呢，由浅入深，周遍分别寻思的推求这个圣意地相，于一切法圣意地相尽不能得。他们这样推求以后呢，还是不能够证得什么是真理。唯除种种异解，别异异解，变异异解。那么这一句话有好多种解释，我们只用一种解释。什么是种种异解呢？就是说我们所现见的一切种种的诸法，那么它本身我们就认为它是诸法的真实相了。那么并没有一切骗一切法的真如相，这个叫做种种异解啊，这当然就是外道的一种错误的见解。什么是别异异解呢？就是说在这个诸法相外，另外有一个真实法啊，但是呢，这个真实法跟诸法是什么？是绝对没有关系的啊，是不同的体性，完全不同的体性啊，它和诸法是别异的啊，所以称为别异异解。佛法讲不一不异，这边讲别异的不一样。变异异解，就是外道认为诸法实相并非常住法，而是可变异的无常法，这是变异异解。就是认为这个诸法实相，这个真如法呢，是无常法，这个称为变异异解。这三种异解呢，都只是外道用思维所推求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是属于异业的不一样。互相违背，共心争论。由于异业不同呢，互相违背呢，就引申口业的争论，所以说共心争论。口出毛钻，更相钻以刺矣。这个是口业的争论。毛钻，什么是毛钻呢？就是那个毛啊，毛的头有锐利的刃的部分呢，称为毛钻。口出毛钻呢，就是说嘴巴里讲出来的话呢，就跟那个矛头的坚韧一般的锐利，这样刺过去。更相钻以刺矣。对话的双方呢，互相以尖锐的言辞来伤害对方，来讥讽对方，称为钻以刺矣。恼以坏矣，各个离散。刚刚讲的是口业，这边讲的是身业。由口业争论而转到身业的乖违。恼矣呢，就是很震动很重的嗔心了。已经很恼怒了。这个时候呢，坏矣，由嗔心呢引发了互相呢打架，以刀杖呢互相的杀害，这样的深夜。大家可能认为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你要知道，在印度以前，为了见解的不同，都是拼上性命的，就为了披袈裟的颜色不一样，而两个宗派是可以完全不相往来，互相指责。七百年不停止。所以呢，这个打架互相杀害，各个离散，这样的会就开不成了。所以外道们呢，打完了骂完了就分散离开了。这个是解深密经中的一段文。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边有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所知障尽就一定烦恼障尽？那要是否代表我们要在所知障下功夫比较划算？我升起贪心嗔心时，要用烦恼障尽智的思维来调伏，还是直接用所知障尽智的思维来调伏？烦恼障呢，是观察，在五蕴法是有的，但是五蕴法上面没有我，我有五蕴可得，除五蕴外我不可得，所以他是从四圣地来下功夫。那么所知障呢，这个修法呢，是观察一切法都只是名言安利的，这个名言安利的法是不可得的，但是我们持为真实，它只是如幻的法而已，所以片观一切法空，所以这两个呢宽广不一样。那么呢，片观一切法空呢，当然我也就空了，所以呢说把所知障尽呢就一定烦恼障尽，破除所知障的时候呢也就一起就破除了烦恼障。那么是否要代表我们在所知障下功夫比较划算呢？这个不一定，看根性。你是有大圣的根性的话呢，那么呢就在所知障下功夫，那么小圣根性呢在烦恼障下功夫。但是根据解深密经来讲呢，就是唯识这个法门呢是骗一切圣，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圣，你是什么种性，你修这个法门呢就能依你的这个种性而得到你所相应的果，所以修这个法门呢，观一切法空呢，还是有它的作用，可能比较划算，但是它比较难，它比较困难，不是很容易了解，但是呢多花点时间呢还是可以了解。你们现在应该比较了解了吧？大家都微笑，微笑就代表是应该是这样。我升起贪心嗔心时，要用烦恼障尽智的思维来调伏，还是直接用所知障尽智的思维来调伏？都要，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方法。在这个前面的时期呢，因为我们对于我执，对于我这个五蕴的身体呢执着很重，这个时候呢要用烦恼障尽智所见真实的这个方法来调伏自己，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时候不学所知障尽智所见真实的方法，还是学习，但是呢要多观五蕴上面没有我，用这种方法来调伏。那么等到八性位以后呢，就是呢所知障尽智所见真实这个方法就用的比较多，那前面的方法就用的比较少，所以是在看你在什么阶位。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阶位的时候呢，就可能呢要多用一下烦恼障尽智所见真实的四圣谛来观察，但是也要注意它有它的副作用在，就是你观察以后你就想要什么入涅槃，所以就是要一直要看你自己的心理，一定要观察自己心，所以还是照以前的讲的那句话，你可以欺骗天下所有的人，但是你不能欺骗你自己。你骗天下所有的人啊，顶多下地狱你还有出来的时候，你欺骗你自己，你没有办法从生死中解脱出来，所以不能骗自己，自己要非常的老实，了解自己的心是在什么状况，然后用相应的方法来对治，来修行。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菩萨一切苦事与难行是否都要在获得空圣解之后才是真行？在还没有获得空圣解之前能怎么做？菩萨的一切苦事与难行呢，是否都要在获得空圣解之后才是真行？获得空圣解之后呢，你所行的一切呢都是未来无上菩提的因，因为呢你有空圣解，你有无分别智做基础依止， 那么在这个空圣劫之前，我们防卫菩萨的时候呢，你有一大阿僧祇劫，你还是要有什么，还是要有所有的什么难事、苦事跟难行，还是会遭遇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算正行，也算正行，但是你要用学习的法来观察它，啊，不是说大家学习了这个法，回去以后生活的时候就把我们课堂上学的这个放到一边去了，我还来那一套，不是这样子。你回去的时候呢，你碰到境界，你要来什么？用这个法来观察，用所知上尽知所行的法来观察。刚开始会有困难，但是呢，你不去做，你永远不会熟练。好，我前面讲成就圆满自在。好，我们一定要开始练习才能成就，先到第一阶段的成就。好，所以呢，碰到这个难行苦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这个智慧，好，来做这个对峙。不要呢就此放弃，所以在获得空圣劫之前呢，就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话呢，你的福德智慧之量才会均匀，不能只是在智慧上面下功夫。所以呢，在福德之量上面要去度化众生的话，当然就会有这些事情，当然就会有这些事情。所以菩萨不是好做的。那么台湾佛教界是好像人人都是菩萨，我都是在鼓励做菩萨的事情，是我们鼓励大家都做菩萨，但是菩萨是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做的事情不是菩萨行。 OK， 所以六波罗蜜以波尔波罗蜜为首，为引导，对不对？所以不要认为说做善事就是菩萨行，一定要有波尔波罗蜜引导的善事才是菩萨行。好，要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没有波尔波罗蜜做的是什么生死流转行，是这样子。所以花点时间把这个波尔的智慧建立起来。那么这样回答了这个两个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请讲。 请问师父哈，因为上一堂讲这个菩萨难行人行哈，那师父讲解完之后反而会心生怯胆怯。所以我在想说，要是现在齁不想当菩萨会不会很丢脸？ 不想当菩萨会不会很丢脸？如果你是小圣根性的话，没什么好丢脸的，因为你没有菩萨种性，对吧？有菩萨种性的话呢，也不会很丢脸。如果你还是愿意学习佛法的话，好，先学习小乘法，然后再回小向大，就很好嘛。但是呢，就是要学习法，要学习佛法，不要把它丢掉了。那么你这段时间不想去度化众生，是可以了解的。你把时间用在学习佛法上面，没有时间去做度化众生的行，这是可以的。但是并不代表你就把菩提心灭掉了。保持菩提心，但是呢去学习佛法，那么没有时间去度化众生，那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哈，就是师父上次讲到那个显境名言跟那个表意名言的地方，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文字的影像教啊，怎么样产生这个清净种子？现在假设是我们的八识里面有很多的杂染的种子跟清净种子，那清净种子需要一一去栽培它哈。我是想到说，像我们 传统的我们可能在诵经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说读诵大乘经典在诵过程当中呢哈，就会有很多的功德哈，很多的善法种子就会种进去了哈，甚至叫做金刚种子。那我就想我说，譬如我们诵心经啊，那假如我们诵的时候哈，觉得说这样子诵会种进这个清净种子，但是外道啊，他们胡乱解释一通心经，他也是一样这样诵啊，他到底有没有得到清净种子？好，那我衍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诵经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对那个名言去做分别？就是不分别的诵经会种入清净种子吗？意思是？ 了解你的意思。在法音寺哈，每天早上做早课的时候呢，都要诵《金刚经》。那诵《金刚经》呢，不是说大家诵，就是你自己诵。那怎么诵《金刚经》呢？不是说从头这样子到尾这样诵一遍，是这样子诵，而是说呢，你念一段，然后呢，就照着这一段的意义呢，一句一句的去思维它。那思维一遍以后呢，就是诵过金刚经了。那你从头到尾这样诵遍金刚经呢，叫做没有诵金刚经。好，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只是把经从头诵到尾都不去想的话，这个诵法呢能够让你的心呢，你的定力可以增加。好，你的定力可以增加。但是呢，你的智慧不会增加。那我讲的这个智慧，就是跟第一义谛相应的智慧不会增加。当你说，哎，我也是啊，我这样诵经诵久了以后，我就突然一下就有一些见解出来了。是，定成就的人，他都会有这些智慧会出来，我们叫做善根发相。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了，他不能持久。所以智慧呢的栽培呢，要从什么？寻思，从思维来，从思维来。那你熏进来的清净种子，清净种子有很多等级。你说我这样子就这样念，也有一些清净种子，不能说没有，但它的力量不够。好，这种就是比较劣等的清净种子。那你再诵多少遍，它还就是这样。OK。可是呢，你去深入思维以后，他就增加，就增强了，他的品质提高了，他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呢，你诵经诵了以后，思维一下经义。但是我上次讲过了，不要把别人的这个方法给打掉了。啊，你在家如果每天有诵经，你还是诵，你不要说知道法师讲完了，我就不诵了。你还是诵经。那我说更好的话呢，就是说呢，你能够依照经的这个意思去找一本啊正确的书，不要找歪道的书啊，注释来看。那么甚至看一段金刚经，看一小段解释，然后呢你就做思维啊，这样子的效果比你这样诵一遍的力量要大很多啊，力量要大很多。所以真诵经诵一句就够了，对不对？有人说妙法莲华经啊，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如果你能够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把妙法莲华经的整个经义掌握住，那你念那一句话就是诵了整部经。可是如果你整天就是诵这一句话，你根本不了解法华经在讲什么，那你念了半天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可以帮助什么？修修止而已。好，让止是共世间。所以还是要思维法义。阿弥陀佛。还有没有问题？好，还有问题？ 对不起，请讲。就是刚才是讲诵经，其实我更想问的是念佛。 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当然也是清净种子，那尤其我们在净土法门上念这个阿弥陀佛齁，常常会讲说是万德洪名齁。这个是后来我这样的思维，就是在讲这个名言的时候，我们在念这个佛，对佛其实不是这么认识的时候，就是这个佛号一提起的时候齁，这个所有他的这个佛的功德呢齁，就全部都包含进去了。这个只能，我感觉是不是说好像不能用思维的，叫不可思议。 这个不是不可思议，这叫愚痴。这叫愚痴。应该果海。应该果海。哪有这种事情？应该果海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不是我们现在念一句佛号的程度。是不是？我那天在进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刚好你今天就问到这个事情。名言安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那请问你这句佛号是不是名言安立的法？它是毕竟空的，它没有体性的，是不是？所以在你这是你不知道你只是念这句佛号的时候，你的作用是什么？有些人讲说念这句佛号，我看那个好像是林清玄嘛，他写的那个书，念这句佛号什么念久了就是他念说他是讲这个是不对的，就好像是说在地狱里积一块钱了，每一念一句佛号就积一点功德，以后到地狱去可以享受这些功德，好，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个佛号就是什么？你的心作意就是到地狱去嘛，那你死了不去地狱去哪里？对不对？所以你的跟这个佛号相应的了解程度到哪里，你就做什么事情。那你相信念这句佛号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那么你持到那个程度的话，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对，我们讲说上次讲到四种陀罗尼里头，好，最后一个，哎，能够得菩萨忍的陀罗尼，好，讲了那句咒语，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说阿弥陀佛是什么？无上的咒语。这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能够知道阿弥陀佛只是名言安立，假名安立，它没有真实体性的话，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等于念那句咒语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所缘境其实还是什么？还是法义，还是我们讲的所知障境是所性真实的法义，只是你用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来观察说，哦，原来阿弥陀佛是无义的，是我们安立上去的，我们不安立就没有这回事情。但是那边成就的那个阿弥陀佛是有的，不是没有。Okay, 那个是依他起，那他供的是圆成实跟依他起。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名字是我们安立上去的，你能这样观察，那就是观察第一义谛嘛，就是观察理缘自性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了解了这样的时候，这句佛号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这时候持这句佛号就等于在修止观嘛。对，所以程度上就不一样。所以同样一句佛号，你对于它的理解力不同，那就不一样。好，那么正入的圣人思维这句佛号，拿这句佛号的时候，那又是不一样，那就应该果海了。是不是？因为他完全怎么知道什么佛的功德嘛。而且他知道什么？佛的什么？如来就是第一义谛嘛，就是圆成实性嘛。这个时候就应该过来。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是你学习佛法，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你深入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的见解到了哪里，那么相应你的功德就到哪里，你相应的功德就到哪里。所以为什么说你们做善事的时候要用这个什么？我们教导这个所障境之所行真实的方法来观察，所以你这样子观察，你所得的功德是不一样的。你不这样观察，那你就是普通的善事的功德。你这样观察，你这样做的功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以后要成就的因嘛，对不对？不是说只是到最后才修四加行的时候才修什么我观呢，或者修这个法空观呢？不是这样子。在现在我们学习当中就要开始修行。就要学习。 这样子回答了这个问题。1月1号快到了，所以请大家在这个元旦的4天假期中多多的思维法空观。OK， 虽然不上课，但是呢不要空过了。下两个礼拜还要上那个那堂课还要上哈。